吴艳华表示，取得的样本会进行科学研究，部分样本将会在国家博物馆向公众展示。在天气方面，东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冬至，气温再度下降。朝早市区气温在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678点，升218点，成交金额1,28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4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9点，升13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83蚊，升11.5；阿里巴巴258蚊，升7蚊；美团285蚊，升5.8；小米集团29.3毫起跌；中芯国际20.95毫，升7.5。中国平安95.05，升1.35；信义光能15.02，升1.08；云想科技新上市报8.12；盈富基金26.86，升0.8；京东集团323蚊，升11.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3，英镑10.533，瑞士法郎8.779，澳元5.912，加元6.105，新西兰元5.549，欧元9.486。每百元兑港元7.51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237。日经平均指数报26,806点，升49点。港金现价报17,37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71美元，卖出1,87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因为较早时管道入口附近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仲系比较繁忙一啲噶。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去西环方向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口。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海丰园。铜锣湾嘅希慎道、礼顿道同埋波斯富街一带啦，都系交通繁忙噶。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提一提大家啦，蒲岗村道有路面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住彩虹道嘅中线啦，封闭咗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去中环、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屯门龙富路落斜去屯门市广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呢，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5:43，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6:5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家族温馨过冬至。 严庆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一定要有要求。 例如呢，波胜。 例如我的偶像是苏东波，我女朋友要叫 Sophia， 我最喜欢吃的是， 我知道是酥皮蛋挞， 不是，是枝竹羊腩煲。 那些酥在哪里？ 在羊腩上。总之啊，今个冬至同你屋企人食枝竹羊腩煲，骚动你的味蕾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公主 baby 要 safety 剧场。 啊！呢、這个毛公仔好得意啊，几似我粒孙吓？ 太太啊，呢只星星嚟噶、哦。 我要买翻只放喺我个孙女床边啊！ 你个孙女几大啊？ 三个月大啊！ 太太啊，毛公仔唔可以摆喺 B B 床度，好危险噶。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一齐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呢一位嘅小天后啊 ，Ariana Grande 第六张嘅录音室专辑 Positions 里面嘅新歌啊 ，34+35。都問我嘅呢個歌點解啊？其實唱片嘅名字叫做 Positions 啦。咁呢個歌咧，只要加加佢做下數學，你係明點解嘅啦。新入榜佔第九位 ，Ariana Grande 34+35。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啦， 系啊，有波盛，有严琼啊，同埋一间有我哋嘅全城 点歌大行动， 系啦，咁大家上我哋嘅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都睇得到噶啦。我哋今日咧送歌嘅对象咧系即将改名做香港都会大学嘅香港都会大学啦。 好嘢， 系啊， 咦，你唔系学紧 Photoshop 嘅咩？近排？ 我就系都系噶，我你知啦，我上个星期走咗第一堂啦，已经 系啊，上咗三堂到就走咗一堂啦。 因为其实嗰堂咧系朝头早，即系譬如如果要上个堂啦，其实我系七点半要起身嘅。咁、但系咧，当我嗰日真系放弃晒所有嘅念词，我真系好想瞓，好想瞓。我擘蛋嘅时候系一点半，哇！我觉得我真系搵到人生的意义， 就系可以瞓到晏啲啦。 系啊，真系好开心啊！好啦，我今个星期会去上堂噶啦，大家要俾啲鼓励， 乖乖地啊，大家鼓励阿琼同佢讲话去上堂咁样样。 系啦，你虽然俾鼓励我嘅同时咧，都可以俾祝福波盛嘅，因为波盛咧，佢即将度过佢29岁嘅最后一日啊， 二字头嘅最后一日啦，今日系咁样， 听日生日啊，生日快乐啊！ 系大家如果想祝福就去点歌啊，唔系点俾我，但系点俾都会大学。 系啊，留一个 comment 点歌俾都会大学啦，同埋即系增加我哋 IG 啦，或者系 Facebook 嘅呢个 follower 嘅人数啦，耶、 ！总之你有咩说话想送俾依家即将改名嘅大学，或者甚至乎你真系喺嗰度读过书嘅，你有啲。 嘅，即嗰時讀書一啲故仔啊、回憶嗰啲，係啦。咁有咩歌想送俾佢咧？可以話俾我哋聽。咁啊，六點半之後，我同阿瓊就會有我哋嘅選擇啦。 係啦，咁有啲大學嘅回憶嘅故事咧，亦都可以投稿咧，參加我哋呢個全誰有誰冠名嘅呢個環節嘅咁樣。 長期都等緊大家分享你嘅故仔俾我哋聽嘅。 係。 係啊，咁啊喺我 social media 度揾我哋啦。係。咁樣因為 仲有嘅私家音樂咧，同我尋日都有講啦。咁啊片嘅 part two 咧，今日就出咗街啦。如果你睇咗 part one 咧，就即刻去睇 part two。如果你未睇 part one 咧，就即刻去睇 part one， 跟住睇埋 part two， 好多嘢睇啊！ 我都講咗一啲我哋即係2020年我哋自己幾有感受嘅歌啊， 冇錯， 係啊一啲分享啊咁樣啦。 係希望你中意咧。 係啦，咁我因為我尋晚就有同另外兩個中學同學。咁啊，夜晚傾偈，咁我屋企做嘢，咁啊嚟我屋企騷擾我做嘢啦。 哦，中學堂即係住附近嘅。 係啦，喺我，因為我係學校，即係個屋村學校，咁所以其實一啲同學都係住同一區嘅。咁大家長大咗都係住附近咯。 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啊，因為我嘅中學堂即係我都係讀屋村中學啦，所以其實即係隔離棟咧一班咧已經有五六個好 friend 嘅人啦。 呢個好緊要㗎，我覺得。 即係我人生快樂嘅源泉嚟㗎，我都話，即係嗰個狀態就係當我好唔開心。又或者当我好开心嘅时候，我可以即刻揾到人分享噶。 哦，系 呢样嘢真系好紧要。 最经典，我试过有一次喺读紧书啊，定出咗嚟做嘢之后，嗰阵时嗰个女朋友呢头喺电话同佢倾完偈，就唔系闹交嚟嘅。总之佢唔满意我一啲嘢，我唔开心啦。但系唔存在闹交，因为我冇还击嘅。 系你不嬲都唔识嘅。 系咁啊，俾人闹完之后，咁啊收线。即刻就打电话俾住隔篱过几栋嘅，唔系过几栋好似好怪添，隔篱几座嘅嗰个同学啦，唔系佢过几栋，佢又真系住过几栋嘅，喺隔篱嗰个同学就打俾佢，得唔得闲落嚟便利店，我哋买支酒，好唔开心，咁佢就可以落到嚟啦，即系有呢种大家住得近咧。就有嗰種好處係喺度咁，咁因為昨晚嘅同學都係就係住喺附近，咁大家就傾偈起上嚟。咁因為大家同一年，咁大家今年都轉字頭，我係最遲一個轉嘅人啦。咁 好得戚啊！好開心啊！我最遲啊，最後生係我 咧。係啊，但連我都轉啦，咁你就知道大家要向前看啦。大家真係度過咗呢一年啦，咁樣。 係啊，即係三字頭咧。 係咁去到都凌晨夜夜地，大家飲咗少少酒咁啊，大家好放得開，傾啲好深入嘅偈啦，唔係啲廢嘅偈啦。突然之間咁，大家又會講啲唔開心嘅嘢嘅時候，就開始回憶緊過去啦。即係話啊，其實即係以前讀書嘅時候，開唔開心咧？個人咁。即係覺得以前讀書嘅自己會影響到而家一啲睇法啦，或者而家去睇事情。咁回憶翻譬如中學咁，因為我哋中學堂咁，大家嗰段時間嘅光陰基本上都好開心嘅。反而大家有個共通點，大家覺得自己讀大學嘅時候係有一啲啊，如果可以重新再嚟過咧，我就唔會咁讀法噶啦。 啊，真係㗎？ 係啊。咁其實佢哋個原因同我唔同啦。咁但係我自己個原因就係覺得。如果俾我再重新读过咧，我会将学业嗰样嘢放得再低啲。 即系你大学嘅时候系算系认真读书嗰一批噶？ 都算系喺人哋眼中我唔算噶，但系喺玩嗰班人里边，我都算系认真读书嗰啲嚟嘅。 咁呢啲最衰啦，两头唔到岸。 系啊， 即系读书又唔系话即系叻到学霸咁嘅款，即系 GPA 下下四点几咁样啦。我中大最高都系四啫嘛， 系三点几咁样， 三点八、三点九嗰啲 friend 啦。 最高好似三点四五都未试过三点八， 咁都算高嘅 ，OK 啦 ，OK 啦，我 just OK 啦 ，just OK 咯，即系唔系读书好叻嗰啲。 系咯，咁你两头唔到岸喎，咁但系喺玩嗰班人入边咧，你又。乖，你又唔心你玩喎、 啊， 哎呀！ 系啊，我就系觉得嗰个大学嘅生涯系开心，但系而家望翻转头，觉得想再过瘾啲咯。 咁我想问你，系会向再俾心机读书嗰边行多少？都估到你啊！ 出咗嚟做嘢，你就会知道嗰读书嗰样嘢，除非你个专业系即相关 系 啦， 又或者你系谂住继续读上去啦。 系啊。同埋特別話做呢個行業，我哋嗰個咩networking 好緊要啊嘛。 咪最緊要係佢最後都冇決定去睇書啊嘛。 係咯，我最後都係嚟咗做電台啦。 同環保啊、自然工作啊冇乜關係。 同埋做而家我哋呢個行業有少少要有一種玩嘅心態嘅。係啦，即係唔係唔認真，但係玩嘅心態，你 open 好多嘢啊，有興趣啊。 嗰個玩 係 你個人要有趣啊， 係 啦，先比較適合做呢一行。呢個 係 真 係啦，同埋就係嗰個 networking 啊。究竟你身邊嘅識嘅朋友等等，佢大家嗰樣喺工作上面嘅嘢，會唔會大家互相幫到忙啊？嗰啲咁啊，以前喺大學好接嘅時候，其實個 networking 好窄啦。首先收得係啦，同埋嗰個人未開竅，未去到嗰種哇好玩啊，好盛嗰啲。咁所以我咪覺得嗰陣時嘅自己唔夠盡情去 enjoy 大學嘅生活咯，因為中學嘅時候嘅規矩好多噶嘛。 咁你係 under 學校規等等，大學都有嘅，但中學係再循規蹈矩啲， 即係你要穿校服啦， 係，同埋你係要你個目標真係想考入一間大學。咁但入咗大學之後，其實你 ready 出嚟做嘢，佢嗰個寬鬆程度，你上堂嗰啲，老實講，你唔上堂真係冇人理你，你自生自滅㗎啦嘛，咁啊，係啦，咁就係嘅，亦都係你踏入社會出嚟之前嗰一步咧，因為你出到嚟做嘢，你點樣樣翻你做唔翻嗰個任性同埋瘋狂嘅狀態㗎啦。咁所以嗰個可能我而家咁樣睇，你人生能夠最癲咧，就係嗰幾年㗎啦。你唔癲咧，就好難㗎啦，真係。同埋你越步向年紀越大嘅時候。就算我本人未必諗住一定要成家立室，係行傳統嘅方向，但係你玩需要咩盤啊嘛？你嗰啲盤，你啲同學全部都 sorry 啊，今晚早啲翻去湊老婆 ，sorry 啊，今晚咧我個女咧要飲奶要喂奶粉啊，即係你冇人去同你去做呢一件事嘅時候，其實同做唔到即係一樣咯。係啊，咁樣回望翻就有呢一種嘅感覺。 OK， 係啊，就算我哋話。都想试下，如果有机会可以，即系以而家嘅年纪， 你有冇住宿舍噶？ 我有噶，但系 都系好接好颓，冇。 因为我系中间先至入去， 咁唔得啊！一定要由头开始。 系啦，唔系我唔想住，系佢唔俾我住，个分唔够。咁你 waiting list 入去嘅时候，可能已经，譬如 已经有一班人捞熟咗之后咧，好难入到噶。 即系已经系 Sam 中间第二个 Sam 先入去， 系 你入到啲人已经自己有晒自己一 group， 今年已经适应晒啊。 同埋你知你嗰阵时个样咧，即系都应该未必咁吸引人哋想喂，因为波成一齐玩啊。 哇！呢个人应该都系接埋喺房度， 系啊， 做 paper 嗰啲人嚟， 你都系， 即系嗰啲咁嘅样嚟噶嘛？嗰阵时 系咁样， 系所以我哋寻晚都有讲啊，而家呢个年纪系啊，可以有机会再去读大学嘅。我当你读多个 undergrad 又好，或者你读个 master 都，其实都可以，但系已经唔系嗰一回事啦。 系 你而家入翻去大学再读嘅时候，如果你读 master 嘅话，老实讲系真系你追求紧一啲知识上嘅嘢噶啦嘛。master 相对地，你唔会入去，我读个 master 先得，其实入去我系谂住上妆，我咪搞 OK， 我要去玩咁样。 冇啦。 如果系你唔会系一个 master 嘅学生去咁样样噶嘛，因为你始终嗰个学业嘅比重系强好多噶嘛。咁就算你去外国，你入到去，到即系你睇戏就得咯。上咗年纪入翻去，重新再读翻大学，就同啲后生仔打成一片咁。但系你现实当中系咪即系咁容易咧？呢件事唔系想象中咁啊。所以系一种翻唔到去转头嘅感觉啊，过咗去嘅光阴。好 sad 添，突然之间， 我都明白你个意思嘅， 系啊。 但系即系如果你问我话，有冇一啲即系觉得翻去大学之后好想唔好再系咁样嘅一个人呢咁样，唉死我有啲惊，因为我有啲大学同学应该听紧，但系我都忍唔住。 好事嘅，你又唔系严琼？ 哦，一定啦，我隔篱嗰个波胜啊，邱国胜啊，中大读地质噶，GLM 啊。 书院 系疏啊，咁样差啲讲埋你好， 讲埋我身份证号码，不如 我谂我啊吓，即系谂翻，其实我觉得我大学好圆满同埋好过瘾嘅。 我知啦， 系对唔住，即系同埋我都几实践到我中学对于大学嗰个盼望嘅，因为我之前同你讲过噶嘛，我入大学玩完我哋。即系玩完我系新生嗰年嘅 OCam， 我就立志我要上妆搞一个好玩嘅 OCam， 因为我嗰个 OCam 哇闷到咧， 你完全觉得吓乜大学系咁嘅咩？咁啊， 我中呢度唔系中大嚟嘅咩？我千辛万苦俾心去读书考中大， 入到嚟咁样 系咯，个桑拿去咗边啊？ 一滴水都冇， 系咯，好干我呢度干 沙漠咁样样嘅， 好 dry 咁样，咁同埋嗰時我發現我身邊嘅朋友啦，都非常之有老師格，即係尤其是同系嘅同學都係，咁、我個學系導之前都講過職業導向好清晰噶嘛， 係嘅， 所以我唔知點解我嗰下我就有一種好放棄嘅感覺嘅，咁但係知係自己有上妝，然之後搞 OCam 啦，咁都喺我哋嗰屆盡我能力令大家玩得即係釋放自己內心嘅小宇宙啦，同埋呢個野獸啦，我覺得做老師嘛，你出去之後四年你咪出去做老師咯。咁唔使依家就已经攞咗个老师格出嚟，仲要我一睇就知道你系训导主任咁样，你想点咧？ 嗰啲清洁风纪啊， 系啊，咁样捉人哋头发过长啊嗰啲， 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咧，我反而希望我大学嘅时候嗰个自己啊吓， 系读翻多啲书啊，反而系。 其一啦， 通常冇嗰样你就追求嗰样 啦。呢个梗噶啦，我相信我教授如果听到，佢都希望系许呢个愿啦。 系啊， 因为即系文盲都太紧要啦咁样。 嗯， 但系比重我反而系希望自己啊，而家即系睇翻，我希望自己唔好咁爱恨分明啊。 哦，呢样嘢其实同而家嘅你讲可能都啱数喎。你 我而家都叫爱恨分明啊。 唔系，咁你个性格系咁样噶嘛？ 如果我想话，如果你而家觉得我系爱恨分明同埋爱恨出面，即系中意呢个人同埋唔中意呢个人，我系完全写喺块面度，以及我唔中意呢个人，我会令呢个人十分之难受喺我面前。我大学嘅时候系而家100倍或以上，系咪恐怖啊？ 想象唔到咯， 真系 而家都好有力噶啦，都 基本上即系如果我唔中意嗰个人啦吓，嗰、那个人系会呢一世佢都唔想出现喺我面前，因为我系可以令到佢好唔开心嘅。 哇， 系啦，咁但系都即系但系而家睇翻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做咩啫？ 即系而家收敛咗啦，个人 我已经收敛咗好多噶啦， 圆滑咗啦。 系啊，其实你知唔知我好唔中意你噶？ 比着几年前嘅我 系啊，一早拍你落落裤埋。 跟住我再讲嘅嘢，你自己揾我翻嚟。 而呢个系真的，佢又冇讲错。系啊，我知道你唔做啊，即晚就打咗俾佢啦。 又你自己揾翻嚟嘅，你自己负责咁啊。 咁但系嗰阵时候，因为我唔知道，即系有一种喺大学当中啦，你真系会觉得你唔系放飞自我啊，而系你觉得间大学咁大，我唔中意你咪唔中意你咯。因为你中学嘅时候，你固定呢一班同学咧，你反而系会收敛少少噶。我中学系收敛啲噶，因为你真系要同呢班人对到一个天荒地老啊！你谂下， 系啊。 但系大学嘅时候，你就有一种觉得 唔紧要啊，呢个 course 我都见唔到佢噶啦。 冇错，我系真系有呢一种嘅嚣张啦，系唔好嘅。咁但系即系我咁我中意嘅人，我咪好中意佢咯。我唔中意咪好唔中意咯。所以我中意嘅人对我嘅风评咪好好。咁唔中意嘅人咧就死八婆，即系嗰种啦咁样。咁我都受，即系我咁都接受嘅，因为的而且我自己态度都唔系好啦咁样。所以你问我系咪即系玩得癫啲啊，定系读书读多啲啊？嗰啲对于我嚟讲太实在啦，做唔到啊！我知道应该走嘅堂，你俾我读多一次，我都系会走。 是一个自我人格的一个审视啊！ 没错，但是你说玩得癫癫，我觉得我都已经玩得很开心了，所以不妨希望修正自己性格多一点点。 嗯，如果问你，你会喜欢那时候那个爱恨分明的你多一点，还是现在这个圆滑的自己多一点？你觉得 其实我现在都称不上是圆滑，我个人圆而已，不滑的 圆润咯，这样不过没有呢啲只能够老土讲往事，只能回味，冇得翻唔到。得闲攞出嚟自己喊下、伤心下咁样样咯。 交了心给抛弃，泪散落了碎片。终于当心动时，懂得安放底线。抱歉意却偏偏回赠数根独箭，才看透世间阴暗面。由痛至到今天，回望每次惊险，怎刻出这心碎的脸？人难逃从苦痛之中成长，总会偶遇上不堪设想。人从来从苦痛争取顽强，方懂争透硬仗，修得一身学养。照片已提到现时难关了，偏偏又积满了，最绝处那心境却是时常相见，陪伴战败，陪伴到曙光重现，想想所经旅程能幸免的总上演。从苦痛天 次相互。人从来从苦痛争春顽强，方懂参透难像推敲出新路向。这里布满异象，真假颠覆得不太像样，撑过去便明了，残局里磨难里能怎么去应对方向。一路至今经过多少内伤，总算已历遍不堪自伤，为何从 大家想估歌都不会估到是啊，第一心情起上来是啊，希望即是大家啦，不是只是我啦， 是 越坏越强啦，是啊，听过有吴林峰的这一首派台作品。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0宗系本地感染，当中26宗源头不明。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超过70宗。位于中环威灵顿街经威广场8楼嘅发型屋同埋美容中心 Glow Hong Kong， 至今有4名发型师确诊，当局已经安排全部30多名工作人员检疫，并联络客人接受检测。由于发现其中1名接受服务嘅客人确诊，当局担心其他客人有机会受感染，因此发出强制检测令。由今个月8号至今曾经去过呢一间发型屋嘅人士要接受测试。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表示，外佣今日起可以預約接受一次免費病毒檢測，聽日起至下個月31日進行檢測。未有預約人士需要支付240元，希望僱主提醒外佣積極參與。因應不同地區疫情，當局已經設立12個流動採樣站，最新一個在鑽石山龍盤苑籃球場今日下午開始投入服務，暫定維持到下個星期一的晚上。徐德義又說，上星期先開始將社交距離措施收緊至最嚴謹的程度，但病毒的潛伏期可能多於14日，措施的效果仍然有待觀察。本港最新失業率是 6.3%， 較8至10月輕微下跌0.1%，最新就業不足率是 3.4%， 較8至10月回落0.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鉴于最近的本地第四波疫情，劳工市场的压力预料会在短期内再次上升。当局说，同8至10月比较，9至11月期间，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教育业以及艺术、娱乐及康乐活动业的失业率有相对明显的下跌。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以及运输业。團體黃大仙民生連線到房委會總部請願，要求房屋署立即全面檢查公屋喉管和加強防疫措施。有職員到場接收請願信。組織副召集人黎永浩表示，近日多個公共屋邨包括東頭邨、貴東樓和彩雲邨、明麗樓都爆發疫情，原因懷疑是公用排水管或喉管老化渗漏所致。房委会曾经在年初承诺调查公屋喉管，但至今未有公布进度和时间表。他又说，理解当局在疫情下人手紧张，但首要是制定时间表和计划，尽快招聘人手检查。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冬至，气温再度下降，朝早市区在气温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世论也闷得很吸引， 所以就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 呢一张 featuring Sophie 王嘉怡，嗰个名称吸防护罩一吻，我觉得系热过非洲嘅一种嘅情感啊！非洲到底热唔热嘅？其实我都唔系好知。 Hey Sophie， 经过热过非洲嘅一晚之后，系时候要反省下呢段关系。 窗外败了花，似属于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好厌，我连看有你，却在等，从后桌边贴近，应不应好好庆祝早餐一般的抱拥 ？We can push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该不该轻轻退缩？ 叶巧林作品， 天梦光若好，屁内一再自叹，怎么忐忑得惊，八餐半挂花、哦，咖啡粉有吗？半杯水够吗？大半晚的气喘不够，此刻尴尬，解释怎满他？有些手震吗？情人别随便附着加嘢情债，你应该走得满足，但再话大门极重。We can kiss a little。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my love, I know we got chemistry. 若有爱太轻易，两个饭后够了，再班剧后一点。My love, what a morning fantasy. 情感空局试验，沉默持续对望，延续欠三个字，三个字，一照了这关照，多飘渺也需烹调。 喂，呢首歌歌名系咪叫三个字啊？唔系啊 ，Gunny Misha 叶巧林主唱，嗰个名称叫伊人芬。思考两个人感情嘅去向。 大师，你今日会送咩字俾我哋加分啊？ 交俾我啦。Serene 年年有今日， 好诗好诗，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我想睇我哋嘉宾会点样谴责。 邱国胜先生噶，因为系佢度嘅。我哋欢迎 Serenity 先。 Serenity 先。 Yeah! Hello， 大家好啊！我年年有今日，多谢。我好中意啊！我所有嘢都中意噶，我所有歌手都中意，我所有 DJ 都中意，我所有排片都中意。啊，唔系排片嚟嘅，系对联嚟嘅。 我想知道你内心嗰句系咁。 啊，我内心嗰句觉得哦咁咯，我冇乜，我唔会 judgement 嘅，因为我个人好和善噶。虽然我个样唔好似唔系， 系啊，就是、你个样出卖咗你啊。 有啲人话我唔系好识笑啦，有啲前辈咧，即系监制前辈就唔系，其实佢哋好 nice 嘅，佢就话啊，见到你喺电视台唱歌其实几好啊，我哋一齐睇，但系个样系有啲恶啦咁。但系其实我嗰阵个内心系紧张，同埋一个内心一个小绵羊，即系我冇系恶噶，但系因为唔识笑咧，所以就好似好恶咁，所以学下波性咯。 所以头先你嗰个样就系唔识笑，但系其实内心好紧张，系咪？ 系啊，成日觉得哎呀有礼物收啊，点算呢？ 我会尖巴佢， 唔系 太远啦。 我鼓励佢，我鼓励你今日全国访问都要用呢个态度同埋呢个腔调嚟同我讲。 好，高啲。 咁我同波胜咧就斗，睇我哋边个忍得耐啲。 好啊， 忍唔住。 好啊，冇啊，我好中意港台嘅节目啦。咁我成日都嚟做访问，都系一开始系用呢个声嘅，咁成日都会俾人尖巴噶啦。 系啊，我想睇你 keep 到几耐。系 啊，我都好奇我哋两个可以 keep 忍到几耐。 嗱，呢个时候咧，我哋。交俾我哋嘅礼物小姐咧，送出我哋嘅礼物俾你， 系真系要有呢个嘅，我哋真系有呢一下。 真嘅真嘅， 你犯贱咗啊，小姐！我想尖翻埋你喎， 系咪好靓 ？Serenity 有今日啊 ，That's good， 几靓！ 你睇一个狮子座会点咧？剪咗 Serenity 个字出嚟贴咯。啲家庭观众咧就会开始觉得好烦啊，条女我要转台啦咁样，咁就唔我哋继续听音乐噶嘛，我哋今日系、 啊、 我哋呢个专一个称职嘅音乐人，究竟喺音乐有咩话题可以倾诉咧？波胜， 我哋先讲下阿琼话佢屋企人都好中意你啊，不如 一跳就跳落嚟我度， 一嚟讲呢单嘢先啦， 多谢啊，你见家长啦系嘛？ 我爸今年好中意你。 多谢， 系啊，但我十 我以为你会追问，净系今年就 系 咁样添。 唔系， 我明点解系今年咯。 系啦， 高音啲，我明点解系今年嘅。 因为咧，我真系必须要讲我阿爸上一首同我主动同我，因为我平时同阿爸唔倾偈嘅，佢主动同我讲话，有首歌几好听咁样啦。但我必须要讲，其实佢系有啲叻嘅，因为你个英文名真系有啲难读， 同埋是咩咪咪嗰个阿妈。 唔系啊，佢同我讲就系你头先自己对自己嗰个形容，啲监制对你嘅形容，佢话个样有啲恶嘅嗰个英文名嘅女人， 个样有啲 恶嗰个英文名嘅女人，系啊嗱，但系我觉得家庭观众可以用一个新嘅 reference 嘅，因为见到网上面啲网民就形容，哇咁似笑阴阴嘅咁样，咁系啊，你话嗰个好似笑阴阴嗰个女歌手就得噶啦，系啊，我觉得好中意， 应该好近翻你阿爸嗰个年代啊，笑阴阴佢就会明啊， 我阿爸应该会扮纯情，佢话佢唔知边个系笑阴阴。咁我佢睇过官人系， 咁佢讲边只歌啊？佢系 佢其实主要第一首同我讲嘅咧，系旋转 with me。 哇！ 我下一个问题我就问佢话，你知唔知首歌系讲咩？ 哇！ 咁样跟住然之后佢话冇啊，我听歌冇听过意义噶喎，咁样。咁你听咩咧？佢话啊，冇 一个叔叔佢话，我中意嗰首歌叫咩名？旋转 with me 佢冇讲到 with me 嘅，讲旋转咯，之后有啲英文咁样。 旋转 with 咩啊嘛？嗰个咁样。 佢连 旋转咩啊？ 系啦，佢系旋转咩咁样咯？佢话因为听到佢觉得好开心啊。 哦， 系啊，一个中坑你氹到啲中坑好开心。 因为我爸妈咧，今年咧，佢以前唔中意我啲歌噶，即系觉得冇戏啦，又唔知唱乜啦。今年咧，网络安全万一出咧，我妈系自己日日喺啲 YouTube 啊，又喺啲网就平台听啦。跟住佢好好听啊，几时有下一只歌啊？跟住我就反省紧自己，点解佢哋会中意听？就系、是、因为原来我系用咗佢哋个年代好红嗰啲曲风嚟整歌啦。咁我去到后期啲歌有少少偏离嗰个年代曲风，因为我觉得我唔想再你哋系咁听我啲歌啦。系啦，所以家庭观众，你唔好以为呢一个好个样有啲恶，有啲似阴阴嘅歌手咧，系因为有啲咩概念创作而咩要顶成一个风格。no， 其实佢只系想自己嘅爹哋妈咪唔好太中意自己嘅歌啦，一定有啲尴尬嘅。咁但系咧最衰就系我就算出咗旋转 with me 啊嗰啲歌咧，佢哋都好中意啦，系因为咧啲家长系中意啲，哎呀好开心啊，个女仔好生养啊咁样嗰啲，我好中意咁样形容。 最有生养女歌手 咁样。最有生养女歌手啊！ 我想问点样颁奖，同埋请边个嚟颁奖？边个担任颁奖？ 你可唔可以开多个奖？最有生养 女 歌 手， 最识传宗接代男歌手咁 乜嘢嗰啲？ 同家庭要合作。 我哋今次咧写呢一句俾你咧，其实我度呢个环节嘅时候，呢句嘢系头几句出现嘅，好早已经谂到啦。咁咧， 佢创作呢个环节嘅灵感就系嚟自呢啲句子啊。 系啊，好快就帮你谂到呢一句。 系啊，即系佢头先喺出面啊，喺出面等嘅时候啦，你喺 lobby 啊，系去个厕所等我，跟住佢就话 ，by the way 唔系喺 lobby 去厕所啊，系去个厕所度去厕所。跟住我就觉得，呢个男仔有啲料到吓。赞你啊！ 有咩料？有啲料，有啲料到啫嘛。 唔得，呢啲好好直嘅笑话，我扮笑，我扮笑喺度。 好啊，好啊。 真系五岁字啫， 够啦。 好，我哋去翻嗰句嘢，我哋去翻嗰句。其实你系咪嗰啲节庆类嗰啲人啊？ 如果真系朋友咧，佢就知嘅底细嘅。咁但系啱识嘅人，佢就会觉得啊，呢、這个女仔一定食烟啊、饮酒啊，好中意好嘈啊，唔知做乜啊咁样。但我个人系比较文静嘅，咁我就系咯，即系我好多嘢都系会自己一个做啦。跟住我我谂最深刻又唔系深刻嘅，因为我中意生日，我又冇乜特别。要吃饭或者点嘅，但系我会有时 text 我爹哋妈咪，我话吓点解你唔约我食饭啊？即系反而系咁样咯，又或者话咁今年，我咁今年又冇得食蛋糕啊咁啦，跟住佢哋就话吓咁你又唔得闲，我哋又唔系好得闲啊，咁啊迟啲先咯咁，所以我哋系冇乜标准，即系要 hold on to 嘅。咁我有一年嘅生日，我记得应该中学咁样啦，或者大学初期啦，我嗰日生日我系。都自己去咗图书馆全日喺度睇书咯，即系我又冇乜人理我，阿妈又真系冇揾我喎、全日系、即系佢又唔系好知道我去咗边，但系佢又唔会觉得有啲咩问题咁咯，即系全日喺图书馆睇书咯，系咪一个好忧郁嘅文艺女生啊？ 系啊，我都觉细个已经系咁样啦， 系而家都。 但我想问你知道嗰日自己系生日嘅？ 我知道啊， 但系你冇意欲话要搞一个 party 俾自己主持 啊？冇啊，搞 party 系好烦嘅，我即系简简单单食餐饭咯 ，OK 啦。咁咯，我唔知道，我就系嗰日觉得，哎呀好烦咯。咁既然我生日，我想好好享受我存在嘅呢一日，咁我去图书馆咯。 但你有冇恨过身边嘅啲朋友，即系帮你搞嗰啲，定系你完全唔想要应对呢啲应酬咧？ 我唔应酬啊，睇下啲咩人啦。有啲人系好有趣嘅人咧，我会自己黐埋去嘅。咁如果应酬，我唔知啊，我都几中意同一大班人玩。就譬如咧，我每年其实如果颁奖礼咧，我会 expect， 即系我唔未去过嘅时候咧，我会 expect 话，哇颁奖礼 after party 喎。跟住你知唔知我嘅幻想系咩啊？就系嗰啲 after party 咯，即系嗰啲 yes 嗰啲啦。跟住点知你知我去过第一年，跟住我发觉，哎呀啊 after party 咯，即系我好开心啦。谂住就 yes 系咪换衫去咧？咁跟住之后咧就有人制止咗我，即系佢就吓 after party 系人哋做访问攞奖嗰啲人做访问嘅，你去做咩啊？咁啦，跟住我就冇得去。所以我希望将来嘅世界可以即系好似 Grammys 嗰啲 after party 或者点样，真系有得饮嘢。傾下偈，跳下舞，咁樣就開心啦。 最高 刚才说我爸爸很喜欢的这首作品。选你 Serenity 之前的派台作品。歌曲名称旋转 with me， 一间回来讲新歌。 新界再低两三度，现在气温十六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接近演艺学院同埋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后些少啦。律伦街那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另外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呢，现在九龙入口只是近入口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交通繁忙。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提一提大家啦，在大围的积运街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围港铁站方向近住青沙公路的全线是封闭了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 香港浸会大学交响乐团年度呈现，由指挥潘明伦带领，可拍钢琴家李嘉玲及香港巴洛克新乐团倾力演奏精彩乐章。 演艺盛会，香港浸会大学交响乐团周年音乐会，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空洞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生活有我。 好啦，时间嚟到黄昏嘅6:08。 系啦，咁今日嘉宾咧有 Serenity 啦，咁讲完我老豆之后啦，翻嚟啦，讲佢首新歌啦。 要做更好系的士 啊！呀、啊， 你 要咁讲噶， 你 系啊，好热喺度，你要做更坏的士，用气声讲嘅。 请你试下， 要做更坏的士，我条气冇咁长啊， 帮衬到你啦。 要做更坏的事， 啱啦！依家先，啲观众已经转咗台啦。你讲第一粒咁 事，翻翻嚟啊！ 以后听歌可以听到咁都不足啊！真系 啦，咁我同阿琼咧就会预先估一估呢一首歌，你心目中觉得嘅一样特色嘅嘢啦，我哋嘅感觉，然后再交俾你去即系解答，俾我哋估得啱定系唔啱嘅。 好啊， 你先啊！ 我想问同谦虚系咪第一次？有咁深入嘅合作， 深入， 因为佢系 The Hurst 嘅成员嚟噶嘛， 系 啦，因为 The Hurst 都系咯，我同佢系，因为佢不嬲，我哋会一齐弹琴，一齐写歌嘅，而我同佢咧唔系一啲好，即系我哋唔知点解好夹咯，好啱倾咯，甚至乎有一次我哋要 early check in 真系好攰啦，跟住我哋就又想悭钱啦，就是但 early check in 咗一间房，所以我哋三条友喺入到去冲凉，搭起同一张床就即刻瞓咗咯，即系三条友我哋嘅感情系好深厚啦。咁我哋之后，其实呢一首歌系好搞笑，我嗌佢，我谂住用翻以前有啲写歌但系冇用嘅 melody 咧嚟编翻，即系可能系俾啲歌唔同嘅歌手睇下有冇興趣啦，跟住咧佢就我做一個 melody 佢，跟住佢就整咗個音樂底啦，跟住我一聽就覺得完全唔啱 feel 咯，同我個 melody， 咁就係，跟住佢就好驚，佢話唔好意思啊，對唔住啊，跟住話 no， 但係而家我就覺得，我覺得呢個 feel 咧係一聽就覺得好鹹濕，好 sexy， 可唔可以講呢個字？ 可以啊，可以啊， 好 sexy 啦，我就話啊，咁不如我喺你個基礎之上，我再另外寫嘢啦，咁我就原本個 melody 就算啦，遲啲再諗啦。因为之前我有啲作品都系试过咁啊，譬如《青春方块》呢首歌系都系一开始我系俾佢一个比较我嘅 melody 啦，咁我听到佢个编曲觉得咁正，咁我就再转晒所有嘢嘅，咁我哋嘅合作就系好偶然地发生嘅呢首歌，咁我就原本就系同杨彤成只碟都一齐做嘅。咁做到後期咧，中期啦，咁楊彤就覺得話：哎呀死啦！我如果一個人做實，我確保唔到每一隻都係咁好聽咯。咁樣即係佢自己驚咧，就覺得死啦！好似前嗰幾隻好成功咁樣。咁咁啱謙虛咧，又有呢咁呢首歌好 sexy 咁樣。咁我就寫咗出嚟，跟住我就俾楊彤聽，我就話：喂，呢首好啱擺喺《旋轉 with me》後邊。开一个新嘅章节，咁佢都觉得系好有趣，跟住我哋就一齐可能揼下啲声啊，睇下点样摆位啊，咁样就最终就出现咗呢首歌啦。所以谦虚嘅存在系佢系路过啫， 所以其实呢个就系我估嘅地方啦，就系因为你头先都有讲嗰种嘅性感同埋嗰种嘅咸湿咧， 系谦虚绝对冇呢啲特色， 系咯，个人系好，佢唔系呢种感觉。 我每一次接触啊 The Hurst 嘅时候咧， 佢真系好谦虚噶嘛，个样 谦虚就 系 好标准嘅直仔嘅嗰种嘅呆咯。我就喺度，系啊，你明白？跟住我就谂，即系 佢点样写到呢啲歌 咧？你我就想，你点样引导佢，可以令到佢写到呢种走向嘅歌咧？ 其实我哋咧好中意饮嘢噶，我哋全部人 系。 跟住，但係其實我哋寫嘅係好中意好 sleazy 咁嘅，但係佢就寫，其實佢寫俾 Hurst 嗰啲歌都有呢種懶懶嘅感覺㗎，即係佢有啲編曲都有嘅。係只係我個人嘅性格同我啲歌詞將唱腔將成件事放大咗。 嗯， 即係可能啲氣聲嗰啲咧，我同楊彤一路錄嘅時候，楊彤就每一次錄都話再輕啲唱啊，再輕啲唱。跟住我心諗點輕啊，我已經 好輕㗎啦，已經。 即系将我冇气，因为用气唱咧，用气唱系要最多气嘅，即系咁要做更坏的事。你试下喺屋企跟住嗰个首歌唱咧，你会觉得自己做咗 cardio， 有种哮喘嘅感觉。 跟住呢首歌最好笑系我同杨彤一听，我哋系笑咗，系因为真系好 sexy 啦。我哋将呢首歌一开始未改名嘅时候就咁叫佢 bathrobe 啦，因为觉得好似出完凉要着件浴袍咁嘅感觉。后来我就用咗歌词嘅其中一句要做更坏的事，跟住阿彤彤又觉得好中意，因为佢中意啲奇奇怪怪嘅嘢，跟住就成件事就变咗做一个坏过海婷嘅作品。 咁你想估嗰样就 系 系咯，我就喺度，因为其实咁可能就唔关事，因为我就喺度谂紧点样去引诱，唔系点去引导一个直男， 你都忍唔住用引诱呢两个字啦， 点样引导一个直男去做到呢一件事咧？咁样咁原来 冇啊，所有人都可以做噶，即系直都可以挛，挛又可以直，挛又可以挛到咩程度？系咯，即系所有人你又唔话俾人听又得噶，我觉得真系好 free 嘅啫。我最中意我啲 bandmate 就系大家都系好话讲得笑，同埋好可以沟通到咯。即系我哋嘅合作点解咁开心？系我哋大家互相理解，同埋即系互相。 扶持嗰個感覺咯，即係有啲似啊，有啲人會問上面你係咪一對 band， 我就話其實又唔係 ，exactly 係，但係我係一大班好忠心嘅朋友咯，即係可能無論係畫畫、寫嘢啊、整衫啊、襯衫啊、化妝，我而家望住即係好多人就佢哋嗰個同我一齊合作嘅熱情，我係覺得好感動嘅。 咁我想估嗰樣咧，其實都係承接住你啱啱講，即係好 sexy 啊呢一隻歌咁樣啦。因為我想估嗰樣係咧，即係呢一張專輯裏邊咧 ，Gwendolyn 咧呢一首歌，我覺得係應該會係最 sexy 同埋嗰個主角最 enjoy 自己嘅一首歌，我覺得係，因為我覺得你冇得再 sexy 嘅話就，我已經想像唔到，因為你啱啱講嘅所有嘢，嗱頭先你講個編曲啦，你唱嗰個聲啦，你再缺氧啲嘅話，我唔知點算啦，已經即係前面嗰幾隻一路鋪排去到呢一隻，佢只係 跌咗落去咁力， 係啦，佢剛落到去係突然之間，我好 enjoy 今晚啦，即係我唔好理咁多嘢啦，係啦嗰種嘅感覺，所以佢應該呢、這個。Gwendolyn 呢個人係呢隻歌應該係最 sexy 同埋最 enjoy 自己嘅一首歌， 講得啱啊！我而家仲 develop 緊成隻碟嘅，其實咁呢首歌係好偶然地啊，謙虛路過啦，咁我哋就攞咗呢首歌，同埋一開始係冇咁 sexy 噶，係我就嗌佢崩大啲嗰啲鼓嗰啲 drop 啦，跟住再加我哋嗌咗我哋嘅新朋友 Nicky 啦，佢係幫我彈吉 他 嘅，有時演出都會同佢一齊啦，佢係咧。自己加咗啲 solo 喺度啦，你大家聽下嗰個我哋嘅 solo music break 嘅地方係好長噶嘛，你一路聽就覺得啊嗰啲吉他喺度，佢一路彈嘅時候一路喺度笑啦，佢就話喂咁個鹹濕喎咁， 大家都循住嗰個 key 但係最好笑我哋係嗰啲落嗰啲咁樣又唔低俗嘅，即係咁，但係低俗都冇問題嘅，但係我哋就好 respect 大家，我哋就想用一啲好 juicy 嘅好 juicy 嘅 tone 嘅聲音嘅 melody。去加入首歌度，令到成首歌系越嚟越衰咯，即系一开始冇咁衰，冇咁坏嘅，即系越听就嗰啲，尤其是中间会有啲重复嗰啲，空虚的清早陪伴我更好嗰啲咧，我亦都明点解有啲啊。剛才有個聽眾咧，佢喺度 text 我咧，佢就話：啊，你嗰首新歌我媽好中意啊咁樣。跟住我話：其實我明啊，因為呢首歌就係佢哋個年代好中意聽嗰啲沐浴嗰啲 sexy 嗰啲歌啦。咁我覺得我媽都會中意嘅，我唔想俾佢聽到我呢個性感嘅聲線嗰個。 佢又中意翻， 尷尬，有啲尷尬，係啊。 但其實嗰個 cover us。都係啊，即係頭先你講嗰啲元素。 咁我嗰個 cover 咧，我係好早期整咗呢首歌嘅好初步嘅版本，我就俾咗一個畫畫嘅朋友聽啦。佢一聽個嗰個 drum 一落，佢就啊，我中意啊，即係佢乜都冇聽咁樣。跟住我解釋咗嗰個內容俾佢聽，咁佢就畫咗啲初稿出嚟。基本上係上一隻《旋轉 with me》佢畫嘅時候咧，初稿我哋就未必係好滿意，但係第二稿我哋就好中意啦。咁今次咧，佢可能上次已經知道我哋大家係要點啦，跟住今次一畫咧，我哋係冇嘢改咯，基本上。就係話，咁你想個嘴係有色定係冇色啊？即係淨係咁樣揀，即係我就哇好靚啊咁。跟住我哋佢就話：哎呀，其實我覺得係冇色嘅嘴比較sophisticated 咯。你沖涼都唔會搽紅個嘴噶啦咁。跟住我就話：哎，但係飲紅酒個嘴咪會紅紅地。跟住佢又話：咁又唔會咁紅嘅。即係我哋嘅爭論個位就係個嘴係咩？ 嗰個真實性係究竟有幾紅咧？ 係啊，即係啲人會唔 care， 但係我哋會覺得啊個嘴咁啦。咁更加係我見到個 cover 嘅時候係有啲。surprise 嘅，因为佢用咗有两棵植物喺附近嘅嘛，嗰两棵植物亦都曾经喺《旋转 with me》个 cover 出现嘅，但系就净系有个框，有个啲叶啊，但系好似又系冇啲好绿色嘅叶咁啦。其实嗰个系嚟自一个植物叫 Ceruria 嘅，因为我个名咧系叫 Ceruria 啊嘛，咁系真系有个植物系嗰啲好似喺干燥嘅地方啦，好笑。我啲 friend 揾翻个意思，佢哋笑咗好耐，佢就话。可以咧，忍受極其乾燥啊，直至永久。係咪可以長時間忍受呢個 dry 乾嘅地帶嗰度出現？ 係啊，但係就會即係開翻嘅形就好靚，同埋好大棵咁樣。 所以浸咗浴缸嗰度啦，咁樣。 就跟住佢哋画咗喺隔篱啦，咁系成件事就好个人，亦都佢哋用咗啲我啲手势啊或者指甲嘅形状啊画埋落去啦，到佢有前景添嘅，我成个 cover 如果观众会睇到嘅就系、是、前景又有个女人咁样摊咗喺度啊，又系好 curvy 啊咁样，就是、我哋好想画嘅一种女性嘅 curve 出嚟咯。我哋大家嘅合作好愉快，就系、是、无论系画画或者影相嗰一 part， 又或者系音乐创作。嗰啲佢哋，我哋大家都慢慢揾到自己嘅步伐，又合作越嚟越愉快。我就觉得点解听众听起首歌系觉得开心同埋有爱咧？系因为我哋嘅 team 真系咁样。 咁即系之前一路嗰个故事一路 develop 去到呢一首歌， 即係嗰個取向點解又會即係揀係呢一種慢少少 tempo 嘅，即係 sexy 啲啦，即係自己享受嘅一個咁樣嘅故仔。 原本咧呢只 Gwendolyn 碟咧就係、由網絡安全隱患呢首歌引起啦。咁當時我係諗因為諗住舊年又應該九月至十月應該有個 concert 嘅，咁但係不幸地所有嘢都應該要推遲啦。咁我就多咗時間做碟喎。咁原本諗住五六個，原本諗住五六隻 tracks 嘅一個 dance album 叫跳舞啦。咁去到後來，我就覺得其實跳舞都係好多種嘅啫 ，slow dance 都係跳舞啦，你自己喺度喐啊、扭啊，都係跳舞啦。咁一路去到我諗住哇，要嘢喎，嗰啲 disco 嘅嘢之後咧，我就整翻一啲深沉啲啦，例如離弦啦，但係其實都係 move 噶嘛。咁去到後期旋轉 midi 啲開心翻，我係想好似將進入一個光明嘅章節咯。我想首歌嘅頭可能四首，有一首係未 release 嘅，咁就係一啲關於真係引發起成隻碟嘅一啲即灾难性的经历，好对我自己人生好多的反思等等的嘢，挤咗喺头几首歌。但之后咧，我就觉得，咁你其实都要揾翻自己嘅，你都系有自己嘅沟仔嘅一个心嘅，right？ 好正常 啦 ，girl， 你就算你觉得呢个世界真系唔符合你自己嘅预期啊，或者系你觉得系好多人都 hurt 你啊，或者呢个世界做嘅好多嘢都唔系你想做嘅嘢，咁但系你揾唔揾到自己咧，定系你所有都系十人牙慧喺人哋个口里边？攞你的思想，而不是你自己本身有些 original， 或者你自己透过自己就是过滤了之后，你真的有些对世界有贡献或者有生命意思的东西呢，就是这一种的歌，我就觉得是我自己个人思想来的，就是觉得头四首我已经反思了很多东西，我都自己想了很多东西，之后我是怎样呢，我就觉得开始旋转 with me 啦，跟旋转 with me 完之后，其实首歌里面呢都不是只是讲爱情或者是即是要扣仔的，里面都是讲的嘛，好多人都好想将你打低嘅，或者系呢个世界其实对你嗰啲流言蜚语啊，或者好多嘢咧都系好唔 nice 嘅。但系我后来咧就下一句紧紧接咯，就话偏偏不小心恋上我声音，呢个真系好衰嘅。呢个嘢真系讲紧话，咁我知道你好憎我，但系我有一个 theory 系我啲 fans 讲，佢话其实咧你一开始咧觉得 Selena 把声好难听咧，已经系你已经俾佢控制咗你个脑，因为你有情绪反应啊。 哦，系喎， 跟住咧，我有啲 fans 好好笑，佢就话其实一开始我都觉得你把声好难听，同埋好烦咯，讲嘢又好快啦，同埋好似好想自己，好似自己好有 point 啊，好似自己想点咁，跟住就想点啫条女咁样，即系佢哋会谂谂下又觉得，咁其实一个人讲嘢讲得快，同埋知道自己想点系冇问题噶嘛，点解我一定要好 soft， 好似冇乜思考咁样讲嘢，好 hea 平铺直叙，讲啲好行嘅嘢，你先至可以中意我。即系其实你如果你唔中意，你讲得出点解唔中意 ？That's fine。即系你又中意又讲得出点解中意？呢、這个就系一啲好有建设性嘅观众观影体验啊，我觉得。咁去到后期呢首要做更坏的事咧，将其实都系有呢个思想嘅，甚至乎升华咗、嗯，但系就将呢个思想变咗做单对单、一对一，或者系直接我同你、我同听众嘅一个思想交流，就系讲紧，其实都系讲紧 carpe diem 呢一个好简单、千古成日好由好古代去到而家都讲紧，就系活在当下嘅一个议题嘅啫。我最中意我喺度写嘅时候就系讲紧话呢、這个城市沉没嘅时候咧，我哋先讲再见啦，先至道别、嗯。我甚至乎唔系讲再见嗰个道别嘅，系悼念同埋离别，即系话城市完全沉没嘅时候，先至当系冇希望啦。我哋呢一晚喺度迷失大意义，我哋唔需要再讲任何 big terms， big ideas。我哋谂翻自己想点咧，好得意系，好似翻翻一个女人经过咗咁多嘢之后。佢一路諗緊我要點樣解決自己嘅情緒，解決自己對呢個世界嘅即係睇法，或者點改變呢個世界，所有嘢我係點樣做嘅呢，咁就好似一個浴缸度一路浸喺度諗啦，跟住要點支蠟燭啊，攞支紅酒喺度飲啊，用雨行眼淚沉淀淚，好似我已經幻想到我啲 fans 啦，有啲 comment 就已經話我要將屋企個企缸拆咗變浴缸，我好鍾意好鍾意呢啲 terms， 唔使拆㗎，去 staycation就得噶啦 ，OK？ 你唔想日日睡来洗浴缸咧？系咪你阿妈？ 睡来剪浴缸， 睡来洗浴缸， 洗浴缸。 系咁啊，跟住去到后期，我最中意一句就系、是，成只歌咧，其实就系讲紧，如果系我仲有两句啦，抱紧爱当做活着无退路，就系、是、我眼中嘅。 carpe diem， 活在当下，就是你可以笑的时候笑，爱的时候就爱，就是要，因为就是活着无退路，你要知道好像 Camille 那些什么已经什么无退路或者怎样、你才要活着当下嘛。那是解释了活着当下后面的意义，就是因为你没得选，所以才活着当下嘛，你没得活着未来的嘛。也都可以嘅，我成日都系活在唔知边度嘅。咁我亦都好中意一句，就系建抱紧爱，建立自由国度呢一个都好重要，就系你要建立自己个人嘅 kingdom， 即系揾翻自己，都系同前两只碟 Don't Text Him 里边有啲对白，可能 Girl 你揾翻自己，其实一路都系，我哋一路都尝试揾自己，因为喺唔同嘅年纪啊，唔同嘅心理状态，唔同嘅社会环境围绕你之下咧，你都系有唔同嘅自己，咁你都系不断寻找自己嘅过程，跟住之后帮身边其他人一齐揾自己，咁你先可以有个好大嘅community 可以一齐玩咯。呢个就系要做更坏的事嘅海婷之下嘅意思啦，系冇 complete 啊？ 好 complete 啊！ 好 complete 啊！ 你叫佢听得几开心啊！ 系啊，系啊， 同埋流汗啦！唔好成日讲海婷，因为你可以有深度过食两支烟呢个问 题，四支一齐咁样。 粤海婷， 即系一路听头先，即系讲呢一首歌好 complete 咁样，就听到晒，即系呢一件事，咁大家就可以翻去拆咗自己个企缸。沐浴咁样听，沐浴 系咪应该拆咗自己个保护罩先，哎、勇敢接受呢个社会先啊？有啲深度啦，优生。 我完全冇，你 feel 到？ 佢而家只系挂住个浴缸同埋啲浴袍咋？ 好有深度啊，燕妹。 系啊， 因为我都冇谂，好好啊，下次做访问就偷佢呢个 tag 咯。我都拆咗嘅唔系你个浴缸，拆你嗰个 保护罩。 系啊，你唔好成日咁 safe， 你唔好觉得呢个世界害你，你要你同呢个世界一齐沟通，嗰啲先系真正嘅坚强。 系啊，第一拆咗。嗰個公眾沙灘嗰個，嗰度冇任何翻嗰啲嘢。 去公眾沙灘，你唔好擺個bath bomb 去就得，你唔好。 係啊，喂，咁啊，今日多謝沈如上嚟為我介紹你啊。呢張專輯裏邊一首新嘅歌叫《要做更 壞的事》， 可以咧俾啲老啲人就要做更快的事。 八十年代 有乜嘢 ？Uncle 聽唔明啊？一隻歌叫做更快的事，短到啲。好啦 ，Thank you， 沈如。 Thank you。 这晚来，咪扎大衣。 听呢首歌咧都好有压力嘅，咁你有 Serenity 最新派台作品，要做更坏的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0宗是本地感染，当中26宗源头不明。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超过70宗。位于中环威灵顿街京威广场八楼的发型屋和美容中心 Glow Hong Kong， 至今有4名发型师确诊，当局已经安排全部30几名工作人员检疫，并联络客人接受检测。由於發現其中一名接受服務的客人確診，當局擔心其他客人有機會受感染，因此發出強制檢測令。由今個月8日至今曾經去過這間髮型屋的人士要接受檢測。立法會財委會下星期一將舉行特別會議，討論政府提出為第四輪防疫抗疫基金注資64億元，以便向因為收緊社交距離措施而受到重創的行業，以及從事有關行業的市民提供支援。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今次措施具針對性和精準，多個處所獲得資助額增加一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中结果呈阳性，政府表示马克龙将接受隔离。总统府说马克龙将以遥距方式继续履行职责，会议将以视像形式进行，所有行程包括原定到访黎巴嫩的行程都会取消。总统府强调马克龙仍然管治国家，又说暂时未知马克龙在什么阶段接触到病毒，正追踪他可能接触过的人士，并联络他们，以及告诉他们最新的情况。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朝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冬至，气温再度下降。朝早市区气温在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柏丽广场对开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咧挤塞噶，车龙排到近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柏丽广场有意外，龙尾哈罗香港国际学校。

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快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波，由得咪高峰骚动音波，由得广东波骚动音波，哇哇哇，直接感觉 1 2 1 2 3 4， sorry， 这个拍子不是给你们，是给我们的 Live Band 透透先、啊、好，再来5 6 7 8， 无论九龙定东涌，只要有歌你想送， Facebook IG 搵数动，全城点歌大行动， 大行动啊，冇的 sorry 啊， Live Band 起鼓啊，唔该 好啦，嚟到全城点歌大行动。 係啊，返嚟啊，波声有严琼，仲有香港都会大学。 冇错啦，我哋骚动音乐礼拜四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呼吁大家一起呢将一啲说话同埋一啲你觉得好适合嘅歌送俾我哋每个星期四嘅点歌对象嘅。 係啦，全城一起点歌俾佢，希望佢感受到香港人嘅爱。而今日我哋爱嘅对象係香港都会大学，即係香港公开大学呢，依家仲係。但佢即将会改名变成香港都会大学。 我有啲心虚唔敢讲系爱嚟 嘅。系爱啊喂。其实我哋依家为止都系爱噶。 都系。 你 谂 下我哋罗兰姐唔爱咩？甚爱啦。系啦，即系嗰中环嗰两唔爱咩？甚爱啦。中环嗰两只狮子唔爱咩？ 爱。 佢间公司话俾啲嘢你，你要唔要 啊？ 跟住仲有咩？ 观塘爱唔爱？住咗咁多年， 中唔中意大闸蟹？我好中意噶，我好爱噶。 呢个系你尤其中意嘅，应该系。系啦，咁啊，今日咧呢个对象就系啱啱讲啦，香港都会大学，大家都知道啊，系啊，新闻之后会改名，都因为都1997年开始去到而家，咁啊都廿几啦，系嘛？sorry， 我唔应该问数学题 ，sorry。 我哋两个都顿时安静咗，27啦，系咪啊？ 唔识计啊，算啦。 23系咁上下啦。 系我错啦，我应该讲话97年到而家，我就应该完，我唔应该追落去咁样。 咁但系因为其实都知道最近好多事情发生咗啦、嗯，因为你知唔知我有啲 friend 咧猜测我哋今个星期会点歌俾边个啦？有啲人会猜测系咪低调做演。 系啊，你都有讲过啊， 我都有讲过，但咁但系咧，其实我哋 咁一定要拣一系容祖儿，一系祖依听，一系戴祖儿嘅歌啦，系咪啊？乐坛嘅三个，而家你一定噏得出即刻嘅祖儿。 但是人家都是高调祖儿来的，不是低调祖儿。但是今个星期呢，即我们会觉得其实感觉上是有一个时代终结和一个时代开始。 对的。 即其实身处2020年这个大时代底下，我们身为被时代拣中的两位音乐节目主持， 被选中的细路。 没错，我们被选中，那都会大学呢今个星期都被选中。所以如果有些歌想送给，其实无论你是想送给公开大学，还是想送给都会大学， 是 还是想送给任何一间大学。 我都想送俾校長咁， 都得噶，都得噶， 或者公開大學嘅畢業生咁樣各樣嘢、 yeah， 都可以嘅。咁啊，繼續喺我哋嘅 IG 同埋 Facebook 騷動音樂啊，你 search 就會揾到啦。 係。 咁啊，我哋一陣間咧就會揀選睇下邊個聽眾嗰個選擇最有趣。 係啦。 咁咪就埋尾就會播嗰只。咁、啊、但係呢個時候咧，先係會播我同阿瓊咁，因為各自有咩説話想同佢講，有啲咩歌會揀俾佢咧。咁啊，呢個時候我嗰個先啦。 好啊。 親愛嘅香港都會大學，你好。过去呢个星期，大家都喺度讨论紧你呢个新名，我相信你一定想揞住半边嘴，笑住咁样讲：， 嘿，好出奇咩？未见过人改名啊！ 咁改名方面，你又真系有经验嘅。以前就参考英国公开大学用遥距教学做主嗰阵， 叫做香港公开进修学院。去到97年成功证明做香港公开大学，都叫做改过一次名啊，只是那阵变化没那么大啫。但是97年正式做大学，又同香港回归同一年，都算别具意义啊，只是估不到比香港更快守不住的名啫。其实名的嘢又不用介意人哋点睇嘅，讲下讲下就惯的啦。好似我个名波姓咁啊，就咁听都怪噶。不过讲咗咁多年，大家又成日讲落，咁咪惯咯。仲有啊，名嚟嘅啫，唔通我嘅母校香港中文大学又净系得中文咩？所以过多十年八年啦，时间会冲淡一切噶。到时都会呢个大学名都冇乜出奇噶啦。咁近排大家对你个名发挥咗好多创作。我觉得你其实心里面都几欢迎大家的创意嘅，因为嚟紧你哋都打算改标志啊嘛，搞到我都有啲忌样，所以小弟喺度都斗胆俾个建议，献一献丑。而家嗰个标志就沿用简称 OU 嘅 O 同埋 U 嚟代表太阳同埋月亮啊，咁新嘅简称应该好大机会都系 MU 噶啦。咁呢个世界仲有咩 MU 啊？咪就系曼联咯。所以你哋不妨参考下曼联嘅标志，上下两行嘅 Manchester United 就变成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而中间嘅红魔鬼咪试下变做一个学生拎住支笔咯，有气势得嚟，都有亲切感啊！我仲谂到条桥啊，可以开埋厨艺啊、catering 嘅嗰啲相关课程，第时仲可以开多间姊妹分校，叫做香港道会大学添，专系培养一啲做道会嘅人才，咁啊真系上中下路毫无破绽啊！所以今日咧，我都真系谂咗好耐，拣咩歌送俾你噶。最后我拣咗呢一首，因为佢嘅 pre-chorus 嘅一段歌词太洗脑啦，亦都祝愿你好似歌词里边咁讲，将来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个名都俾人歧视咗好耐嘅波成常。 哇，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啊！ 我就系想话你边得嚟嘅自信去读呢一句嘢咧，真系。想唔想听个正确版啊？ 好啊，嚟！ 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 啊、哦，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 梗系蔡依林啊！ 系啊 ，play 我 play。同埋可能因为之前喺即电视嗰个比赛嗰度咧， 全民造星 呢只歌有出现过， 啊、 所以就记得啊，会有呢段咁、啊、样。 系 啊。我真的太洗脑了，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啊！ 我头先觉得你呢个 get 其实都挺 cheap 的， 是咩？ 同你个人真的一样。 系啊，我认啊。咁点啊？ 咁点啊？咁咪睇下我封信写咩咯？ 睇你又有几高？ 高级。亲爱的香港都会大学，你好。写信给大学这些这么浪漫的事，我以为只会发生在我和我母校之间。怎知我人生第一封写给大学的信竟然是写给你的。我真是恭喜你啊，你要改名了。听贵校校长黄玉山表示，征集新校名之后，收到1100个校名的提议，而都会大学获得20几个提名，反映公开大学已经由一所正是提供遥距教育的院校，发展成为一所全面的全日制综合型大学，具备现代化和前瞻性的教学和研究，同一时间亦都可以回应香港的发展需求，同时包含大都会多元化的概念。同一时间，都会大学这个名字没有为大学的学术发展方向设限，有助大学发展新的领域。于是我忍不住又上网查看你的历史，原来早在公开大学之前，曾经你是有机会叫做开放大学，简称开大。原来在90年代，当时你还是香港公开进修学院，之后要证明为大学。而当时真的考虑过要称呼你叫做香港开放大学，因为更加符合你不限学历、遥距教学的开放式教育精神。同一时间都有人认为应该用开公开大学，因为可以传承香港公开进修学院的精神。开放也好，公开也罢，都成过去。依家开始，我哋要习惯称呼你叫做香港都会大学，都大。就好似我都要习惯称呼我个 partner 叫做 Harry Bossing 咁样。都会大学其实个名字真系几好噶，因为有好多歌都好适合你。DJ 2084当中有一句叫做“愿你可不管出生在哪年份，每一生都会有个完美名分”。再早啲有首金曲叫做《会过去的》，最爱都会过去，都会散去，都会退去，既然难忘，为何连记得都太累，最痛都会过去，都会散去，都会退去，我们如何仍然能活下去。你睇下，你真係有好多主题曲㗎。最后我想祝福一啲以为自己系公开大学毕业，点知最后变咗都会大学毕业生嘅咁多位朋友，如不安伴你经过，便能硬朗。We are one and all， 不分你跟我。大学毕业好耐，学嘅嘢都已经俾翻晒老师嘅严评，敬上。 一起相聚，一起斗嘴，一起经历壮举，到哪里始终你我紧随。一起等待，一起喝彩，一起经历时间的比赛。 着你我， 藏在你 说出口， 只得你 听得到。困惑也许未必解得到，却令我知道总会变好。沿途高低伴我走过，同巧言语消磨。假使我疑惑过，你看透我竟比我多。如不安伴你经过，便能硬朗。We are one and all， 从不分你跟我。 一刻感动，一起抱拥，一刻骚动， 谁热烈感重， 回味片段各种。 是有 feel 的，或者高级一点，但刚才读歌词啊啊时间特 别。是不是有点像呢中学老师给你写日记啦，跟着你就说哦今天看了一本好好的书，跟着将好在哪里就将那第一段抄回来。 完全有了感觉，刚才完全想推咪，跟着说怎样啊读够歌词没啊这样。 喂，但其实呢真的我觉得这首歌有个啱的位置，刚才都有讲到，即是有些、公开大学的同学就说啊自己入来的时候入了公开大学啦，毕业的时候就变了都会大学啦。 哦，是这个是尴尬。即因为下年才毕业过，咁跟住就已经转咗名， 转咗名啦嘛， 有少少唔知点咁咯。 最后嗰句一不止你一个啊，梗系 Mira 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When One and All。 系哦，但系头先啊，喺度讨论紧咧，即系学校改名呢一样嘢，即系好少有机会会经历到嘅。但系我同阿琼，应该我哋个阶段会有，就系嗰阵时小学系咁啱，即系上下昼班变全日制，咁你要叫做容纳咁多学生嘅时候，可能你会有即系起啲新嘅分校啊，咁你又要 differentiate 到，咁你就会有两个名咁。即系我嗰阵时有一间学校咧，譬如上昼班搬咗去，就可能加咗个宗教喺个学校名度，乜乜天主教小学咁，咁就唔同咗啦。咁但系个归属感就已经唔同啦嘛，因为你不嬲读开嘅时候佢冇呢样嘢，突然间加咗落去咁。咁所以但系一般嚟讲都好少可能即系会经历到改名嘅事情。 系，其实我唔知冇得改名咧，即系无论系大学、小学、中学啦，学校改名好似都有。尤其是我是读紧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件大事来的。 当然 是 你改名都叫大事，都是大事来的。 是香港大事回顾记得回顾严琼改名。 是的，今天网上看了很多刚才譬如那个听众的经历，即、就是读紧的朋友也都有啦。但是有一首歌都有不少听众揀的， 是 就是刚才严琼读到非常多的歌词的。 没错，正所谓最爱都会过去，都会散去，都会退去，竟然难忘，为何连记得都太累。 呢一首啊，合唱嘅，但我系唔会同你合唱嘅。 我希望你过去咯， 都会过去。许志安